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岁岁年年，年年岁岁，又是一年重阳节。本周末抽空回家陪父母吃顿饭，陪他们唠唠嗑。退休在家难免会有孤独感，需要子女的陪伴和关爱。而身体的呵护和保养就更需要好好上心了。 是的，尤其是天气转凉之后呢，全身的血管收缩容易引起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，严重的可能啊会造成心血管疾病。所以呢，年纪越大的朋友越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，以防受凉。那建议大家每天喝上一杯温温的羊奶，这一杯下肚手脚暖和不说，羊奶当中丰富的营养元素也可以给身体多一种健康保障。 没错啊，那今天瑞麟重阳节专档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一盒300克，15袋独立包装，可以喝上半个月。厂商建议零售价是258一盒，之前的媒体直供价是99块钱。而本档活动当中啊，打进4007106108订购6盒直接送一盒，等于说啊每盒羊奶粉只要84块钱。 凡是大家打进4007106108，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，只要您呢也成功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朋友，就能够不花钱白得一瓶亚麻籽油。亚麻籽油呢，以它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被称为是健康油。商超呢这一瓶的价格就要上100块钱，但是因为成本太高，库存也不是很多，所以说啊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只有3天免费领取的时间。热线呢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提到亚麻籽油啊，这2年是特别的流行，因为亚麻生性喜寒耐寒，适合生长在西部、北部高寒、干旱地区。营养虽然高，但是产量却很少。一瓶550毫克的亚麻籽油，在超市的售价要卖到200块钱左右，之前呢一直是作为享购的主商品在销售的。但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喝上3个半月羊奶粉，营养虽然高，但是产量却很少。一瓶亚麻籽油在商超的售价起码都要上100元。之前我们享购啊也是作为主商品在销售的，但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，喝上3个半月的羊奶粉，就能不花钱免费得一瓶亚麻籽油。 是， 这要不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啊，尊老敬老爱老，不可能申请到这个优惠力度。 有朋友就提到说，秋冬啊正是喝羊奶的大好季节，市面上的羊奶粉都在涨价，可是你们今天却是降价了，说不会这羊奶粉是存货吧？ 不会的。 说一下啊，咱们瑞麟羊奶粉呢不光是与享购电台有合作，线下呢还有瑞麟的实体门店。为了更好的服务北京家庭的用奶需求，现在在北京咱们已经有3家的瑞麟旗舰店了。线上的电台推荐，线下的门店销售，平均每3天就会进一批瑞麟羊奶粉。所以呢这日期一定是新鲜的近期羊奶粉。 是的啊，再说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也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呢。每天一杯5块多钱的瑞麟羊奶，补充640毫克的钙，7.5毫克的铁，3.8毫克的锌，还有18.3克的蛋白质，以及40毫克的维 C、维 A、维 E 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。坚持一段时间的羊奶滋补，您就会看到身体的改变。 没错啊，想想看呢，超市里面便宜几块钱的鸡蛋啊，很多人都会排1-2个小时的队去购买。而本档活动当中，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99块钱一盒的瑞麟羊奶，现在买6盒送一盒，直供价每盒84，又便宜了15块钱。这2盒就是30块钱，一个月的花费呢，也不过才160多，比超市买奶、家门口订奶还要便宜。而且今天还有一瓶亚麻籽油是免费赠送的。 是的。